的事。

共你，仍然逃不过被围攻被死，爱得惊天动地，总算运气，无论褒贬转与悲，爱可有定理，谈情谁讲你越无理越凄美，就算飞天遁地万年千里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。苦恋注定难，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，请给我负担，要世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光烈看人，苦恋注定难，我却这样贪，讨人凝望中寂静的称赞，请给我负担，要世上人间茫茫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。 却早已看清这世界，有人的 一遍又一遍，偏偏我要不醉不归。有人谈感情就转身而退，偏偏我的执迷破碎。耳边的流言当作不知不觉，身边的温柔做事尽非。我一厢情愿扛所有的泪，一切对错结果自己背。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看惯真心真意的人一辈子再回味。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只留下我独自陶醉。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曾经刻骨铭心的人一辈子托付谁。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算惩罚我前世的罪。 北京时间19:00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我是奔驰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宝马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保时捷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，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，13811110695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逛庙会，赏元宵灯节，春节初一到十五，早9点至晚10点，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，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房山新闻网消息，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在完成大型设备运输安装、暂时闭园2个月后，将于1月20号恢复开放。恢复开放后，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除猿人洞、山顶洞不能参观外，在原有科普体验馆开放的基础上，添加了古生物雕塑园，内有河狸、水濑、洞熊、大象、犀牛等近20组雕塑，这些都是北京人时期、山顶洞人时期的半身动物。 北京青年报消息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于5号宣布，对北京肛肠医院等30家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的有关项目予以变更。据悉，目前北京市共有51家3甲定点医院。据悉，这次变更涉及医院名称、地址、医院类别等方面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医院类别的变更，其中有2家医院被升格为3级甲等，包括北京市肛肠医院、北京市西城区2龙路医院，级别由2甲等变为3级甲等。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1月6号，保定市举办第84期领导干部大讲堂，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陆军教授就中国城市管理的问题、趋势与保障进行专题讲解。涿州市市委书记王彦青、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、副市长赵玉芬、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参加会议。1月6号，涿州市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在政府办、开发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，到开发区就园区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，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、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不愿与你朝夕相依，只是我看不到你人

you， 我不用多说，你也一句大多的，就爱的最简单，最浪漫，一切这样只有我能。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在家曾说 Yes I do。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回忆，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，一个我快乐也能快乐一辈子，我为你戴上我为你戴的戒指，你为我买的你为我买的鞋子，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。 Oh you're my love，你不用多说，只要我们都爱着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 Yes I do， 我不用多说，你也比你大多了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在家常说 Yes I do，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，还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，只看一辈子，我们只是路人甲，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。不多说，只要我们都爱着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Yes I do，一句大多了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一直叫他说 I do，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，爱情也够简单，简单也够浪漫，所有复杂情节全都记着，听着我爱你，听着我爱你 Sweetie Pie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年终购车季，奥之旅年货送不停，春节全新进店即赠新年福袋，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、奥迪自行车、行车记录仪、加油卡等丰富好礼。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，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，即日起现车到店，恭迎莅临购车。凯越傅雷上汽大众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傅雷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回家。 城市，寂寞又狼狈，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，我拉住时间他却不想被安慰。风停了又吹，我忽然想起谁，天亮了又黑，我过了好几岁，心乱了又灰，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爱收了又给，我们都太完美，梦做了又碎，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。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，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。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孙燕姿的同类，孙燕姿是一个名字，当然她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也是一种青春，同时她还代表着一种情歌的平台吧。对于很多80后甚至90后来讲，听孙燕姿的歌长大还是她青春成长的一部分哦。继续的这一位呢，可能是很多70后他们青春成长的记忆吧，她是郑钧。来听到这一首热爱，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是电影摇滚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而这部电影呢也是根据郑钧的同名漫画改编的，很有意思。 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，让我愿意付出所有，总是会偶尔遇到冷酷的人，让你感到很受伤。 却散场了。那些终于匆匆， 你会以自己为荣， 一直走到花上去散场了。那些终于匆匆， 你会以自己为荣， 没有虚度这一生。 但不会是我，只要你回来，我永远都在。有人会陪伴你，但愿那是我，但愿那是我，只要你能快乐。 有人会背叛你，但不会是我，只要你回来，我永远都在。有人会陪伴你，但愿那是我，但愿那是我。 热爱是 3D 动画电影摇滚造谣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在这一部的 3D 动画电影讲的是主角波蒂呢，一心想要追求音乐梦想，然后遭到了父亲的反对。很多的情节呢，郑钧透露都是改编自他亲身的经历。而这首热爱呢，作为影片的主题曲，应该也是想要向中国的摇滚来致敬吧。那继续来听到这首歌，是来自梁静茹的《没有如果》。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是会难过。如果你还当借口，那还是不是有一点弱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想什么还怕什么，快牵起我的手。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。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等你是不是会难过。如果你还能借口，那是不是有一天落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什么快牵起我的手。 如果没有如果，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，我也不能接受。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依旧再错。 这次不要再随便说话。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

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多么高兴在流离无尽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从2003年4月1号到2017年，14年的时间，如果说张国荣现在依旧还在的话，他依旧还是舞台的王者，依旧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经典歌曲《我》。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有一点唯美又有一点像古风的歌曲，来自于魏新宇的《恋人心》。 化作风，化作雨，化作春，走向你，梦如诗，梦如雨，梦是遥望的掌印，化作烟，化作泥，化作云飘向你，思如海，恋如枕，思念最遥不可及。你问谁或无谁，偷走他的几分美，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。你问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， 这首歌可以说是随着电视剧《花千骨》走红的，当然它不是《花千骨》当中的主题曲。我们知道一部影视剧火了，主题歌火了也很正常，而火了非主题歌的歌曲的确是很少见。这一首《恋人心》因为它的主题和风格极其吻合《花千骨》当中的剧情，所以也是经过网友的剪辑而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。因为这样呢，也走红了这位演唱者，叫做魏新宇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呢是张学友的一张叫做《一颗不变心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《一颗不变心》。 这刻当你走开，我的心似裂开，千世亦漆黑，似没未来。忧郁加上悲哀，我的心飘进大海，失去目标，更消失所爱。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，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，一起飞上星光，海边跟你静躺，飞进梦中，哪管它方向。世界幻变，我始终真心。火不变心，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，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 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生世世，在无声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刘德华的《来生缘》，这是他9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也应该是被人们视作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吧。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，叫做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。那个时候的刘德华，一直到现在的他，都依然是风度翩翩的。对于小女生来说，可能没有那么疯狂的去追随过他，但只要他一出现，不论是在电影里面，或者说是在任何节目当中，都会惊呼一声：哇，好帅啊！好啦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《送你一朵山茶花》。今天的麦克风就要结束啦，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送你一朵山茶花，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，你的模样真漂亮，像太阳一个样。 送你一朵百合花，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，你的模样真漂亮，像云儿一个样。